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多云渐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气温在32度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25号11点33分的14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在周五的午间时光当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天气啊，说阴不阴，说晴不晴啊。刚刚看了传言， 有点闷。 希望大家出去的时候注意这个，一是防晒，一是补水哈。今天呢，我们又见到了多长时间没见到老 朋友，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 是吧？依然英俊大长腿。 是的，非常有魅力的崔哥。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博悦湾的居酒屋的主理人崔超先生，崔哥，欢迎 崔哥。 谢谢大准，大家好。 那个好久不见哈， 真是。 今天带着礼物来的， 对， 是的，待会儿得主讲来啊， 是吧？ 对， 就是我们说出去日本玩啊，一是这个风景好， 是 服务好，还有就是饮食和他们的酒确实有它的文化的， 对， 而且今天我们崔哥介绍这仨城市，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日本的时候，不是经常提及的三个城市。 是的，而且提及这三个城市呢，可能跟今天我们要说的主题也并不是特别，对， 是吧？ 平时大家可能不会了解到， 对，这三个地方，你跟我们说说这仨地方呗，崔哥。 去的是福冈 ， 然后熊本和佐贺，先去的到飞的是福冈 是吧？ 对， 佐贺我经常在酒的瓶体上看到佐贺这俩字儿，真的 有见识啊！ 对，一看就是想喝酒的呢， 不是吗？经常逛酒店。 这个一般是那个酒的品质，它是清酒还是什么？一般佐贺出现在 佐贺一般还是清酒比较多， 清酒 它酒造特别多，由于当地是离着阿苏火山很近，然后所以它有一些火山的这个矿藏比较多，然后实际上那个水质特别，所以酒也特别好。 哎，水很重要，酿酒的水，对不对？ 对。 我们那个崔先生是餐厅的主理人，对饮食一定是非常讲究和挑剔的，对不对？ 他的味蕾肯定比我们要挑剔很多。 是的， 就是，如果你要是好好的想成为一个清酒方面的 达人 专家，就是得多喝。然后呢，各方面的酒都得知道才行。 没别的办法， 是没别的办法，你多喝啊！ 哦，我多喝，你多写啊！ 啊，对，我写。哎，这个数据我给你分析一下。 到底我们的熊本、福冈、佐贺跟他们的饮食文化有怎么样的联系哈？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听听我们崔哥精彩的关于这趟行程的分享喽。 好。 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哎，你怎么都？ 怎么的了？ 哎，你们这趟说酒啊？ 你是我知道你爱喝酒。 我戒了好多个月了。 戒了好多个月，怎么了呢？ 就说我怕痛风嘛。车哥，我问一下哈，这个痛风是不是因为饮酒和海鲜配合呀，还是怎么了？经理， 反正如果你要非要这么说也可以，但是合理的来讲，只要你不是特别大量的饮酒，或者说大量的饮那个啤酒，我觉得不至于。要 啤酒跟 对 关系， 啤酒还讲来讲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酒类。 那两瓶给我留着， 就给你那个下次喝白的。 一定要注意饮酒的适度哈。 是的，是的。 第一条来关注这个道道工作啊，应该是生活的地方。 对，我生活的大区。 大区啊，北京地铁环球影城站主题封顶，咔咔咔。 环球影城，我跟你说，我上次去没找着。对，就是挺老大一块地，然后你也不知道具体它是门在哪儿啊。现在这个地铁站已经封顶了。 棒棒的啊！ 5月22日在通州文化旅游区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内， 好大的地方， 由中铁二局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环球影城地铁站，历经511个工作日顺利封顶。 辛苦了，同志们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标志着梦开始的地方。车站主体结构采取了实质性的突破，接下来将进行钢结构、幕墙以及装修施工以及外立面，为地铁7号线东延明年年底试运行奠定了基础。 明年年底，2019年年底啊。 是的，7号线也要延过去了，还有一个就是 S2线还是 S6线啊，很多很多。 你是不是很开心？ 反正离我家是越来越近。 地铁环球影城是地铁7号线东延与8东线南延的双线平行换乘站，也是未来环球主题公园的主要入口。 小心堵车。 对，作为环球公园主体立体交通枢纽的市政基础交通设施，该站的主要定位就是直接服务于2020年建成的环球主题公园。 还有2年 建成之后，对，该站不仅可以提高环球主题公园的交通保障能力，还可以加强像金融街、CBD 等重点功能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快速轨道交通接驳。车站为双岛式站台车站，总长347.8米，宽61.7米。记者也是闲不住哈。在现场看到说，工人正在紧张施工，完成了最后一部分钢筋混凝土的浇筑工作，主体结构封顶顺利完成。 棒棒棒。 哎，不错。 对，据悉呢，该站的设计方案是说梦开始的地方嘛，这是主题，它是通过国际征集而来的，由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法国AREP 和北京洪都院组成的联合体提供。方案以梦幻为主题，融入了中国水墨山水画，还有科幻未来的元素。方案采用地景式建筑理念， 哎呦， 把地铁建筑完全融入到环境当中。哎呦，我的天哪，简直太美了，我 很期待啊， 迫不及待呢。 对， 等我去看看去。 是是。 为游客营造与主题公园一致的体验感，站厅与室外处于同一平面。游客走出站厅呢，就能来到南北两侧的公园下沉广场，平层进出，无感过渡。我的天哪，那地铁站呢实行4个进站面分散客流，共布置400多个闸机入口。 我天， 400多个啊！再结合2条地铁线提供的运力，就可以应对每小时4万人的瞬间大客流，是普通地铁站的3倍。 哇哦！ 我真的好想去地铁站拍2张照。 对对对， 发一手的回来啊！ 在那没有竣工之前拍一张， 是 竣工之后再拍一张。 不让进，回去吧。 我是DJ。 高点 对，2020年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年份、啊。 对对对， 很多事情都会那年发生哈。 嗯， 希望到了去的时候呢，带着第二条来自内蒙古的事情啊。 是的， 内蒙古怎么了呢？内蒙古呢，连接东北地区，首条高铁全线普通，全都是。条条大路通向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是的，我就发现现在我们全国啊，这个交通已经是越来越便利了，4小时范围圈， 对、 啊、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是的，5月22号，随着中铁14局的 CPG 500型的铺轨机，把最后一组500米长的钢轨安全平稳的铺到了整轨上啊，轨枕上， 轨枕上， 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连接东北地区首条高铁辽宁儿新明北至内蒙古通辽高铁全线铺轨完成，辽宁又可以去东北方便了 啊！是的，辽宁和内蒙古的这个通辽哈还是挺近的。 来，我们 PK 一下串儿的味道，来， 我们这是锦都烧烤 小串儿， 对。对，这个据中铁14局新通高铁项目经理刘时光介绍说，新通高铁线。线路全长是197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每小时。新通高铁的铺轨施工从2018年1月7日开始，就今年的事儿啊。 是的， 采用的是500米长钢轨，直接铺设无缝线路。那项目部坚持质量第一，采用2台国内最先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PG 500型辅轨机进行铺轨，那确保了施工的质量，创下了单日铺轨7公里的成绩。 哇， 对， 都有铺轨机器了。 哦，对啊，铺轨机。 哇，那好厉害哈！这个新通高铁2016年6月开始建设，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8横8纵高速铁路网的组成部分。精于在建的京沈高铁相连接，汇入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高铁网。建成通车之后，告诉各位啊，通辽到沈阳的列车运行时间由5小时 啊 缩短到1个半点， 我的天哪， 节省了3.5个小时。 哇， 通辽到北京将由14个小时缩短到3.5小时左右。 你是怎么缩短的？你是不是加了换乘的时间？ 太厉害了 ！太棒了！ 这简直零头啊！ 啊，是的， 厉害厉害！ 对对，促进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谢这些所有铁路工人的部门的辛勤工作，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哎呀，这个 哎呀，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了。 14个小时，3.5就到，哇！ 你是怎么做到的？ 对呀、啊，真太厉害了，梦开始的地方 啊！是。 第三条，你可真麦看来关注澳门的事情啊。4月份，澳门入境旅客按年按月双上升， 非常好，非常开心啊！ 对对对， 就是记者呢又闲不住了，他去澳门了。23日呢，从澳门特区政府 一上车，不连接。 是的，继普查局获悉说，今年4月入境旅客是296万人次，按年上升8.0%，按月上升8.3%， 都是八开始的，非常吉祥的数字 啊！ 不错啊！ 这个统计局的显示说，今年4月。留宿旅客154万人次，不过夜旅客142万人次，按年分别增加7.0%及9.0%，旅客平均逗留1.2天，与去年同月持平。留宿及不过夜旅客的平均逗留时间分别维持在2.1天及0.2天。 是的，那今年4月内地的访澳旅客呢，一共是206万人次，按年上升了16.5%，其中个人旅游客增加16.9%。至96万人次。那内地旅客主要是来自广东省以及湖南省 南方的朋友。 对，然后呢，我国台湾地区的旅客是9.4万人次，按年上升5.6%。香港的旅客是54万人次，按年减少12%。香港一看澳门上升，气的不去。没有啊。此外，像这个韩国旅客呢，也是减少的。减少了5.9%。另外，美国的游客有所增加，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英国的游客是有所减少的。 是的，不管是增加或减少，澳门也是敞开怀抱迎接全世界游客的到来。 是的，反正总体都是上升的，这就是一个喜人的消息。 是的，是的。第四条信息关于情侣的部分哈。 这个不太好哟。 有时候为了表达恩爱呢， 比如说520那天，是不是？ 对，会忘记一些这个，比如说绿色出行的概念。会旁若无人一点点哈。 我觉得这个你不能这样，你要是想送花的话，你可以去买，这才是你 的 诚意。 你扎都行啊，对不 对？ 对呀，你非得采摘新鲜的， 就是非得采摘新鲜，这肯定是没想起来。然后女朋友说呢，啊，今天是520，你有什么送我的吗？ 小朋友，这小伙子一激动是吧？ 这怎么办呢？这一看就在隔离带旁边，哎，顺手揪了一个月季，手都扎破了。 这样不好，对，一手血。情侣为秀恩爱采摘公共绿化带的花朵， 那不行。 当时也被罚了800块。 你看看。 5月21日。 嗯， 你看是不是520？ 就是那天的 520，一对情侣为西城采摘绿化带月季花秀恩爱， 真是月季啊！ 对啊。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刷爆微信朋友圈。维西县委还有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调查并严肃处理。记者从维西县政府新闻办获悉，经过调查，当事人于21日被 找到。 对，然后呢，维西县住建局对当事人处就是做出了罚款800元的行政处罚。 这月季花够贵的哈。 对呀、啊，你买一捧玫瑰才多少钱？ 对呀、啊，处罚决定书指出，该事实违反了维西宿 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令第1号，即2005年6月29日县人民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维西宿族自治县城市建设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的是城市中的道路、桥梁、给排水管道及这个盖板、路灯、路标、广场、城市园林绿地、消防、河道、堤岸、垃圾桶、箱坑、果皮箱等公共设施均为国家财产。 是的， 任何的部门和个人不能擅自占用损坏，违者除赔偿损失之外，是情节严重，给予1500元以下的罚款。 哎，是的，同时呢，对呀、啊，他还违反了第79条啊中的第4项，损坏了草坪、花坛、绿篱、苗木等，由县城市建设市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整改，然后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 这个惩罚啊是一个方面， 嗯， 我觉得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 还是要 都要考虑到自己的 这个， 对对，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意识是什么样的哈、啊。你是一个践行的绿色使者，每个人都要做到。 那绿化带、隔离带的花不是那么容易就种出来的。 你想想，所有的园丁朋友，从它播种到天天的去培育它，直到每个季节它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很不容易的哈、啊。 对呀、啊，就像园丁的孩子们一样，你把人家孩子给折了，那能行吗？ 是是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注意自己的言行啊。 嗯， 秀爱的时候要得体大方啊。 是的，是的。 最后一条，意大利的事儿啊， 庞贝古城 怎么了？发现了极罕见的阳台。 哎呀妈呀，阳台 怎么还罕见呢？ 对啊，怎么罕见阳台、意大利考古部门近日宣布，该国的考古学家最近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庞贝古城新发现了一条小巷。 小巷 啊，这个小巷呢，上面有一栋楼房，上层有4个阳台。 你这么想想， 谁想有4个阳台？ 立体空间嘛， 啊、 对吧？哥哥、弟弟、三弟、四弟， 对，哎、小妹， 《西游记》的 小妹说：“我没有阳台。” 这是该地区考古发掘当中极为罕见哈。 嗯， 主任就这个桑塔纳就表示说：“ 奥桑纳， 开玩笑。”奥桑纳表示说哈、 嗯嗯， 新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一个1400平方米的区域，多大个地方？四个阳台，夸张吗？ 他们家是庄园。 该区域是大庞贝项目的一部分，项目包括约66公顷从未被挖掘过的区域。 他们这只是挖出了一个院啊， 对， 一个院的四个阳台。 是的，是的。 啊，奥桑纳说，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四个阳台排成了一排，保存完好，这肯定当时大家分家了啊。然后不但有原先的颜色，甚至还有一些家具呢。 目的 哇、这些古迹上还有几何形状的花卉、动物的壁画，颜色是明亮的庞贝红。 其实我们刚刚是一种非常娱乐的方式哈、啊，大家知道庞贝古城呢， 但是我们要尊重一个历史的文化遗产啊。 对对对，是建于公元前的6世纪初，一度是古罗马的贸易中心，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公元79年位于庞贝城北的维苏维火山突然爆发，瞬间淹没了这座繁荣的古老城市、啊、 突然间让我想到了楼兰古国。 是的，是的，不管是怎样，也是谢谢这四个阳台，让我们的考古学家有事情可以做一做、 是的，是的。 时间来到11:48，马上有请我们的主理人崔先生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今天我们去日本哈、啊，也是我们经常造访的一个外国的国家。 嗯， 但是这三个城市在我们节目当中还经常不是很提及的一些城市啊， 是 对不对？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博悦湾居酒屋的主理人 CEO 创始人 崔超先生，欢迎。 对，欢迎崔哥、 啊。大家好。 嗯。 这个这次去的是福冈、熊本和佐贺、嗯、啊， 是的。 为什么去这仨地儿呢？一般是不是都去过了，都去的都差不多了。 是日本去的比较多，哦、但是跟大家一样，都是京阪那、什么京都、大阪。 京阪那 。啊，对对对，就是 西双版纳， 都是这趟线儿。但是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尤其工作原因嘛， 对对。 然后就是老是想找一些特别新鲜的东西，要 让大家满足味蕾的需求嘛。 对，现在日料竞争很激烈的，你不努努力， 除了微笑，还得食材，还得做法， 对对 还得。味道 还得酒还得知识还得文化都不容易， 这个主要是地段 啊你像那个什么回转寿司那个就 对 啊 对 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对现在这个咱们尤其这几年嘛，北京的日料这突飞猛进， 对对对， 一个个的蹭蹭的往上涨。 是，大家都喜欢，就是比如说一些非常正式的时候啊，庆祝的时候去日料店吃一顿，对不对？ 对， 很有仪式感的。 对，对其实日料是很精致和仪式感的， 很美的食物。 对， 而且呢，好像去年的统计数字吧、 嗯， 好像去日本旅行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第二大目的地了， 哦、 第一是泰国，第二就是日本。 泰国、日本前三甲从来跑不出去 的。是的，日本从来都没有掉出过前三甲， 嗯嗯、太厉害了。而且呢、 嗯，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去日本经济上压力不大， 变得方便了哈。 而且去日本吃一个东西特别的便宜，我们这次在福冈中午吃了一个自助餐，1000日元， 哎呀， 雪蟹腿随便吃一个小时， 1000日元，那是合人民币也就是100多啊， 60块钱， 60块钱， 对， 我的天哪， 嗯，雪蟹腿特别长、这么大的雪蟹腿 吃一个小时， 吃一个小时 就限时一个小时 哦，然后这没有人能吃到一个小时， 对对对， 没有人 能吃， 很长时间的， 其实一个小时这是留的足够了。 我们这个工作的强度、每天中午吃饭就20分钟，你还记得我们平常那个速度20分钟就吃完了，马上就播去了， 对啊对啊， 领导们 是啊，像我这样 才能够常走， 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物价上啊、服务上，其实日本是我们的标杆，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 对。 今天我们要去这三个城市，采撷美丽的食物以及当地的文化哈。 对、 这个这三个城市有没有先后的顺序？就是先去的是 先到了福冈。 福冈， 福冈， 福冈的名字好好听。福冈， 对啊， 福冈是离九州嘛、它离我们的距离是直线距离非常非常近，从北京飞过去2个小时到了， 这么近， 对， 跟飞上海差不多， 还不如到国内，还 两个小时啊， 两个小时到。哇 哇！ 而且呢，咱们大家要知道，就日本，我们就是在《后汉书》里头说，我们中国的那个后汉的时候，国王曾给了他一个汉倭奴王的印， 哦、 就是证明日本人封王了。那时候也是臣服于中国嘛。 哦， 这个印就是在福冈附近的那个志贺岛上发现了。 哦， 这个印现在已经成为福冈那边特别著名的一个旅游产品了。 嗯、 然后咱们应该是。到了日本以后，一人买一个那个印的复制品，然后揣兜里头，然后见着日本朋友，来赐你一个，多好！ 我帅。 哎，这个福冈大概的城市是什么样貌啊？那个 就是，首先我们那天到那儿，因为他那边。就是还是以农业为主 了， 然后环境特别好，然后多山，然后那个小桥流水那种感觉， 太棒了， 特别棒。而且它的农村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每一个那个独立的住宅啊，看起来 井井有条， 特别像苏州园林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这是人家的农村， 而且特别便宜，那些房子 是不是？ 房子很便宜， 哇！ 我觉得福冈是个好地方， 好地方， 好 地方。 而且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我们住的那地儿，正好看到了那个。特别著名的伊兰拉面的总部， 我的天哪！伊兰拉面， 伊兰拉面，听说过呀？ 是 伊兰拉面是在日本呢，它是属于这个博多拉面的一个主要的代表。 天 哪， 博多拉面、 对，还有博多拉面，我以为它俩是两家。 不 啊， 博多拉面就 什么叫博多拉面？ 它日本呢分三大拉面，一个是喜多方拉面，一个是这个北海道的札幌拉面，一个就是这个福冈的博多拉面。 哦， 它是三大拉面的这个代表，三大拉面体系。 还有三大拉面， 但是日本的拉面其实是中国的切面啊。 哦， 并不是说那个人 拉出来的。 对对对， 不一样，它其实是切面，也是中国人带过去的技术，然后在日本这个发扬光大了。 您刚才说福冈有总店是吗？ 对对对， 总店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气派很大还是怎么样？ 它的总店 底下就是他的一个 工厂 餐厅， 哦， 然后上面是他的海湾事业部啊，然后他的企划部啊，哦，那些，因为伊兰拉面 的 公司， 公司的 那公司职员每天的午餐是不是就是那个伊兰拉面？ 二十四小时那个店不关门的， 啊， 随时去。我是去吃的是早餐， 哦， 然后我到那是早晨的凌晨六点钟，因为我们那天早晨要早点出发去。佐贺呀，还有熊本的酒造，所以那天早上起得特别早， 是是， 然后就去那吃了一个早餐， 怎么样？ 他早餐也是拉面吗？ 项目繁多， 拉面 哦， 很棒。然后他那个伊兰拉面特别有特点，首先呢，他就是。这么讲吧，他在香港是2013年开了第一家店。 13年 开的海外的第一家店。 嗯， 当时的盛况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他是24小时营业嘛， 嗯， 所以连续七天，你每这开业的七天之内，你每天去都是在排队的，甭管你什么时间。 连续七天。 妈呀。 嗯，而且呢最长的时候，当时有个照片，就是说前面的队还要排多长时间。有一个照片，4个小时。 这可真的是不是那种什么作弊啊？不是， 不是， 就是冲着这个面来的。 对，当时什么那个香港一些明星，张智霖什么的 都去 排队，那个队伍给拍下来了。 哦， 很厉害。 就为了吃一口伊兰拉面。 是，我的天！ 而且伊兰拉面它对这个中国游客特别友好。 嗯， 它那个门口所有的这个 菜单啊， 单子，它那个单子是在门口你要填好的。 好的。 然后在那儿你直接买好。它单子上都是中文的， 太棒了， 特别详细。您吃多大的辣，然后那个牛肉要多少，然后要不要葱，汤头要浓要淡，哎，都写得很清楚。然后中国人特别愿意去。 哎，我这个胃好想吃这个 面。我跟你说，那个伊兰拉面一定要吃。 倒是吃过的，我没吃过。 吃过一次，你就觉得整个人都融化和升华了，就是这种感觉， 那个， 就一碗面。 你把汤喝完了吗？ 啊，我没喝完，我没看到碗底儿那个。 啊， 碗底儿是什么玩意儿？ 碗底儿就是它那个每个碗底儿都有一行字儿， 哦， 写着字儿，那个字写上就是说，感谢您喝完我们这个汤，这个对我们的是非常大的奖励，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每一个碗的字都不一样。 不是，是一样 一样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喝完了，你是能够 可以看得到的。 哎，你说有没有咱们弄一个？你喝完了之后说再来一碗，你中奖了，然后说谢谢，本次未中奖。 这个碗一共8000个碗，就一个是这个。这生意人嘛，你这是不是跟抽奖一样的？ 每天拿一个碗去， 是吧？ 订一碗。 是吧？从5岁吃到40，终于碰到一碗。 啊，是的，真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制的碗。 都问道子一句，你到伊兰，你有没有去上厕所？ 哎， 没有，我都没有去。 厕所也有特点吗？ 那伊兰它很厉害，就是咱们就是说，一呢，就是它有一个伊兰拉面的店，它上面。就是咱们都是弄那个手指嘛，然后一卷嘛， 是 他搁12卷12星座来的。 哦，是吗？哎，这个好有特色。 而且呢，有一个女士在那儿上了一个厕所， 我是上升的， 发了一个朋友圈，一下红了。 红了， 他特别逗。他去那个洗手间呢，就只有一个卷一卷手指， 一卷， 然后也上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布告，就说呢，我们非常注意卫生，然后经常来打扫。但如果说呢，我们每个小时都来打扫一次。如果说您碰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况，正好在这一个小时内没有纸了， 没有纸了， 你看见这个布告没有啊？就是这你在念的这个布告，请你把它撕开，会有惊喜。 哦， 然后这女孩一撕开，喷里头掉了。一卷，也就是那个手的纸巾包掉了一个， 哎呦！ 然后女孩拿起来，赶紧，也不知道洗没洗手啊，赶紧就拍照发微博， 真好！ 一下， 我觉得真的好有人性， 瞬间几万人这个点赞，很厉害。 对， 就是说 真的太棒了。 我们作为餐饮人，就是对这个日本同行的这个细节还是 表示钦佩。 他们的细节就可以做到极致了， 很厉害。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也是听到了福冈这座城市节奏很慢，田园风光哈。 对， 而且还有很多的食材和酒的一些。我们今天直播间有2瓶酒，一会儿好好说一说，到底哪瓶适合女士，适合男士，好不好？ 是的，酒文化也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怎么去品茗这个酒的文化，配搭什么样的食材，才能喝出酒的真正的味道啊？ 是。 今天我们的专家是崔超崔先生。 楼市好声音公益维修季活动又开始了。1 2 3 2 2 3，无论是电器、家具还是装修，有什么小问题啊，只要您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们。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也可以关注“楼市好声音”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参加。

淡马， 淡马，所以说淡马牛要更确切的说。 嗯， 然后呢，而且呢，日本的和牛，它所谓的和牛呢，是一个就是日本生产的牛的一个概称。 嗯， 其实它是分四种， 嗯， 什么五角和牛啊、黑毛和牛啊、褐毛和牛啊，它都是有四种。 好详细。 嗯，然后呢，佐贺牛、米泽牛、松板牛，这都是日本特别有名的牛。 嗯， 在咱们香港。那地区就是说日本，咱们说日本牛肉，说是和牛肉，其实基本上都是以佐贺产的牛肉比较多。 哦、 真正神户牛肉一年就500头左右， 太少了， 根本 你看 根本很难出口到国外。 所以说嘛，就有一些说啊，我们这是神户牛肉，那是不可能的。 对 对， 再不来了，你欺骗我们消费者。 对，你怎么能这样呢？ 嗯、而且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明星科比 布莱恩特， 科比。他的名字就叫神户，科比就是神户的意思。 哦， 是他爸爸在1970几年吃的这个神户牛的时候，就觉得啊，这牛肉 太 好了，哎，得了，这儿子就叫科比吧， 叫神户 科比， 所以他很牛啊。 嗯， 科比 对，但是据说那个年代日本的神户牛还没出产呢，还没出口到美国，所以说科比这名字有可能起的不对， 打脸 没关系，这是一个感觉，就是 对， 很舒服的， 对 、 啊、不重要。 您刚才说的那个叫做佐贺牛啊， 佐贺、 嗯、 您是喝清酒喝高了，是因为吃佐贺牛还是什么？ 我是因为先去吃了佐贺牛，然后喝完了以后，然后又被因为我们是当地的日本的一个商会 朋友、 邀请我们去参观日本的这些酒造，所以呢他们负责接待、 嗯、 我们扬了一下国威，吃了一下日本人。 是的、 说日本人好好花了点钱，然后呢 嘿嘿、 哎、 说到酒造啊、 嗯、 这两瓶酒其实我们今天直播间带了两瓶酒哈、 嗯、 一个是绿色瓶身，一个是灰褐色一黑色瓶身哈。 对， 其实我如果感觉的话，我的感觉，我对酒不认识哈，道儿、 嗯， 我觉得绿的应该适合女生，黑的应该适合男生，基本是这么直观的感觉。 啊、对， 但是确实恰恰相反的。 不，我跟你说，我肯定 都是你们的， 绿的， 都是你们的 ，绿的肯定适合男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叫熊本神力。 哦， 一般这个对神力一般好像是对于女性来说好像不太适合。 是， 对， 发自肺腑的神力， 喝大力吗？ 是吗？是这么判断吗？ 不是 、啊， 因为日本酒呢，它主要它首先大家。不知道注意没注意，一般呢深色瓶身的比较多 哦， 因为它怕光照，所以大家要去一个北京日本料理店，看见这个酒瓶放在一特显眼的地方，强光一照，那酒就别喝了，这个酒就已经被杀死了、 哦、 啊，所以说它放一个空瓶做展示没问题， 是可以的， 哎，但是你要说这酒就放在那这不行了、 嗯、 而且咱们大家都有一个小的误会吧，都认为清酒来去加热喝，其实没这个道理、 嗯、 清酒可以凉着喝，对不对？ 日本的清酒每5度就是一个规格、 嗯、 它叫烂，就是叫人机烂、日向烂，然后热烂、 嗯、 飞仙烂，它都有。 那个烂是一个火一个蓝吗？那个字 对对，其实呢、哦、就是温度，就从5度开始、 哦、 然后呢那个而且呢它叫什么花冷、凉冷，就是说一般是5度到10度啊，10到15度，它每种温度都有、 嗯、 而且呢这我可以今天给你们俩带的酒呢就适合凉着喝、 哦、 凉着喝， 熊本神功、 哎、神力、 嗯、 神功 嗯 嗯， 熊本神力其实指的是它的米 啊， 米啊 、对、 哦、 大准和大等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酒标，大家可以看看、 哦、 这纸是毛边的纸，看了 吗？哦，对对对， 没错， 日本呢所有的这种酒啊，只要这种酒标是这种用的日本古纸的来讲，这种酒都不会太便宜。 哎呀， 就是说等于是精装修了。 哦， 我天哪，长知识了， 长知识， 对，长知识、 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叫熊本。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有熊本熊嘛。 哦。 对。 哎，熊本有温泉，而且呢，它的酒也特别好。 是。 我在熊本去参观了他们这个叫。 是他的 千代之源酒造， 酒造是一个工厂吗？还是作坊啊？工厂啊、哦！ 而且日本的酒造的老板呀、啊， 嗯， 好多是年轻人，而且还挺帅，而且据当地人说特别的有钱。 小哥哥， 你晚了 啊！ 真的，那就是很自律、很好的那种形象，对不对？ 不是， 哦， 他是因为啊，日本的酒造都有点像我们的文化物质遗产似的、 哦。 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年轻人会在这儿呢？ 他不应该是匠人、 啊？ 我去的是一个松浦一酒造，他说他们家祖上18代，他已经是18代目 传人了。 哇！ 就是我去的几个酒造，基本上都在200年以上。然后他那个酒造里头有那个压榨机，就是那个酒脑发酵完了以后，要把那个酒从那个酒米里中挤出来， 嗯， 液体挤出来。 嗯， 我一看那个压榨机上面写着1940年， 我的天哪！ 啊、 看来还真是啊，他们是代代相传的这种， 而且他那个古建筑一进去就特别有年代感，都是两百年以上，都是两三百年以上的那个， 好漂亮的地方。 而且所以说他那个酒造，一是国家不怎么收他的税，然后而且呢，他那个还要给他补助。 哦， 然后所以说呢， 国家的支持，对不对？ 对，而且那个地呢，都是他自己的 哦， 很大一个酒厂， 都是我 的继承的，又是地主，而且呢，他的酒必须是跟当地的这个，有可能他还是当地很大的一个农场主，为什么呢？他要用当地的米。因为酿酒的米跟食用我们吃的食用的米还有寿司米还完全不一样。 哦， 刚才给大准看的这个熊本神力就是它的米的名字。 哦， 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这种米研制出来了。 哦， 这个日本人他当时就是种那个米的时候，发现就是他们家这个米的米田里头有那么两道吧，那个米长得粒儿特别大，然后特别粗壮，然后就专门把它给拿下来，然后不断的培育，然后这个米就慢慢的。就是形成一系列，然后这个米就比一般的米要更大更粗。 神力嘛， 神力长得跟枸杞那么大， 又壮又大， 对 不对？ 日本现在最好的酒米叫山田锦，这个神力就是它的元祖。 哦，山田锦 ， 这都是知识点呢， 都是知识点， 都是知识点， 全是文化。 哇，今天可真是长资讯了呢。 对对对，你就喝一个酒。瓶身它的每一个字都不多余，都是它的一个传承和 对 展示，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 日本人他特别擅长就把这个东西特别的详细化、 仔 细化，让你知道它不同的制作的标准啊，不同的那个流程。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着度氏，后面写着度氏， 度氏， 哎，这个度氏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这个清酒的酿造的技术总监。 哦，是他的名字， 不是工厂的。 工厂的名字，杜氏， 这是一职称。杜氏是职称， 职称啊。 啊，对，哦、所以说你看佐贺那边，他在日本古国叫肥前，叫肥前杜氏。 哦， 日本还有比较著名的叫越后杜氏。 啊，都是职位、职称、 职称。 哦， 工程师。 哇， 那样 engineer。 我想问这个大主任说的、哎，为什么日本人他酿酒师、他职称叫杜氏，姓杜的呢？ 啊，是那个杜是吗？姓杜的杜。 对。 杜氏，难道跟杜康有什么关系吗？ 哎呀，聪明聪明，鼓掌鼓掌。 哦，真的吗？真的跟杜康有关系吗？ 哎呀，这么说你还巧瞎了。 哎，是、 啊。加十分，加十分、 哎，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这是有关系。 哦，杜康。 哦， 他就是因为日本人，其实他们最早酿造的一个清酒的技术是跟中国学的， 哦、 而且还正好是在魏武帝的时候。 哎呦，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曹操不是说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对对对对， 所以酿酒都是杜氏。 明白了， 日本人很尊重文化， 很尊重， 这也向他们学习。 而且你看，我们中国我们现在喝的就叫做这个蒸馏酒，蒸馏酒是通过这个蒸馏技术把酒精度提高的。 嗯， 但是其实呢，我们古代长期喝的也是酿造酒。 嗯， 你看武松他喝的这个 三碗波港那个， 三碗十八碗，然后拿一个大海碗盛十八碗二锅头。估计大准就不是喝醉的， 对 呀，去医院洗胃了， 对呀、 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中国酿的酒呢，也是这种以纯米为主 的酒， 了解了，然后它度数不是很高， 但是后劲儿大吧？ 其实后劲儿没那么大， 也没那么大、啊。 我这次去日本呢，有一个阿苏酒造，然后他们那个度氏是一个大胖子，有两百多斤。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到底一共？喝最大的量的酒你能喝多少？ 就是清酒是吗？就这种啊、哦， 清酒他自己的酒。 嗯嗯， 你见过那个1.8升那个大瓶子吗？ 哦、我知道， 芝华士什么那种威士忌都有。 不是清酒呢， 1.8升， 1.8升 大的， 1.8升。他说他最多一次喝三瓶。 三瓶，我的天哪，5.4升。 汪涵水都喝不了那么多呀。 对呀、啊，你就是那个1.25升的大可乐，你。 后来我问他，我说那、 哎啊、 后果是什么样？他说后果就是他是去外地办事儿、然后呢。到那儿跟人喝酒，喝了三瓶以后，然后他就说，他回到酒店的时候，他就没上自己房间，就在酒店那大堂长椅上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才醒、然后醒了以后发现不是他订的那家酒店，是另一家酒店。 喝醉了， 那真的是醉了。 对 对。 刚刚您说那个熊本那家，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酒造哈、作为游客来说，您是邀请去的，那左右比如道道和我去玩、可以进去参观啊，住都行吗、 哎？这个还有一个知识点， 什 么意思？就是你们可能首先那酒造这两个字儿，中国朋友都知道。 对，酒造。 但是呢，它不见得什么时候都有酒。 嗯。 它你们要去的时候，应该选择就是每年的三四月初， 春天的时候。 哎，什么时候进去买它的酒最合适？这个有 春天。 知识点。 哦。 它一般日本酒呢，一定是冬天酿造。 哦。 他们叫寒造，就越冷、 越好，温差越大越好。冷的时候呢，他们在一个特别热的屋子里头呢，来这个让那个米曲发酵，这个时候那个酒是最好的。所以一般冬天出好酒，就是日本酒也是有年份的。 明白了，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日本酒，它说实话，不太建议大家喝这个长期的酒。我这次在这个就是这个千之源酒造，喝了一款1980年。储存到现在的酒， 哇， 那多少年？38年了 啊， 38年， 1980年的酒，然后180毫升，卖10万日元， 这多少钱？ 我的天哪，4000，40年的 6000 啊， 将近6000了， 六千， 对， 但是。我说我特别想买180毫升，真的很小 啊， 很小瓶，然后就像香水瓶似的。 对， 然后我就很犹豫，然后这 是个什么酒？是个 就是古酒， 古酒， 古酒。 日本来讲就是8年以上就算古酒， 古法小榨。 日本这清酒一般都喝当年的，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喝一个多少年它不好， 是， 而酒会变质，然后酒特别好的酒才能在特别好的条件下能储存。 嗯， 后来我是跟夫人一块去，我就跟夫人说想买这酒了。 哎呀。 嫂子说了，这6000多，就这么点儿，我说是 吗？对， 这时候，这个日本酒造的这个杜氏，因为我跟聊得很高兴，说这样吧， 送给你， 别送了，日本人抠。 对，6000多，这可不能送啊。 然后呢， 他就倒了一点，他说你尝一 尝， 你喝了你觉得好， 在哪？ 拿一瓶，我一喝，哎，我就不卖了。 对，为什么呢？味道。 其实的酒这个东西就跟。怎么形容？就有点像女孩， 女孩 说：“哎，18岁、20岁多好，要非要等50岁才迎娶，那就有点不合适了。” 知道了吧？ 听到了，扎心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就是我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喝葡萄酒的时候， 因为葡萄酒和这个米酒还真的不太一样。 你看，年份越往前的应该越贵，价值越好，味道越好。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吧？ 其实不一定 啊，不一定啊。 那天听一个做红酒一朋友说的。说都说说红酒特别好的罗曼尼康尼， 对，没错， 说这哥几个说，咱也不能一个人买，有点太贵了，咱这样，咱一人凑点钱买一瓶 啊， 那怎么 花了不少钱， 尝了怎么样？ 一喝完，喝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了，面面相觑，其实跟自己想象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就是说 没错， 大家买清酒的时候最好，顶多是头一年尝。 好嘞， 咱们18年顶多喝到17年，再往前呢尽量少喝。反正我这次要不是他们让我喝这个酒，我还真的就不知道，就我真就把那6000多我就给买回来了。 嗯，得尝哈， 对，得尝。 那个熊本、福冈和佐贺，那个熊本、佐贺这个地方大概是因为好多酒体会有佐贺的名字。 是的， 对，我刚才说那个肥前度士就是佐贺， 佐贺的。 我们这次还去了一个叫松浦一的酒造。 松 浦一， 那个酒造特别神的，就是它有一个河童的标本。 咦，河童，我都没见过河童。 你听说过河童是吗？ 对啊，我只在动漫里面看到过河童，就是 是个谁吗？ 是个地中海，就是地中海。 他在那里头是有个盒，把河童装在里头。 啊， 他这个 河童到底长什么样？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 它是小鸭子， 有点像人的青蛙。有点那个感觉， 真的是。 他有一个河童的标本在那里头，很多年了。然后据说是在这个，因为我刚才说那个18代目就是这个松浦一酒造的，他的那个房顶上就挂着一个球，是拿这个杉树做的球。刚才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日本人就是酒造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把这个米收集完了以后准备去酿酒，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会在山上采集杉树的叶子你看着就是这么大，直径也就是1米多的一个球，据说日本那个小卡车，不大点的小卡车，据说要一卡车的杉树叶想做一个球。 哇！ 然后做完那个球呢，然后酒造就把那个球呢挂在他这个酒造的门口，那个大门口那儿。然后呢，大家一看是一个绿绿的杉树球，就知道哦，酒造要开始酿新酒了。 他每年都会更新吗？这个球？ 每年都更新。然后呢，一般3个月以后就看那个他那。慢慢枯黄，等到完全变黄的时候，然后周围的邻居就知道他的酒酿好了。所以说大家去酒造的时候， 这不是个杀戮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三个月工期 杀戮。 哎呀，总结的好，是不是？没错， 好棒啊，这个东西 啊。 然后进去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去买它最新的酒就特别好。我们去 当季的哈， 对，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很寒冷，但是里面那个就是有当地好多的邻居啊，左邻右舍呀，张大妈呀，王阿姨啊，哎，过来买点酒喝。 你那就是街坊 local 的那 种感觉， 特别好。然后 真的好有意思， 而且它那里头全是这个各地受得的奖啊、奖状啊什么的。我还在他那柜子里发现来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那个酒杯啊、酒具啊，其实他们也挺愿意收藏中国的， 遵从这种文化互通嘛。对， 而且佐贺那边呢，还是日本著名的这个有田烧。 有田烧 是一个吃食是吧？ 不是，有田烧是瓷器。 哦，瓷器 啊，去日本啊，日本你们有机会呢，去买一些日本的这个有田烧啊、九谷 烧 啊，它这个它就跟咱们中国那个汝官歌君那个窑口似的。这个有田烧就是丰臣秀吉在这个朝鲜打完仗以后，把朝鲜的很多的这个匠人带回日本，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才在日本发现的这个像中国的那个高岭土，然后有那个土才做的这些烧口的这些 东西。明白了。 是，最后有两分钟，问问我们的崔哥哈，就比如说清酒配搭什么食物比较合适？ 哎， 对啊， 因为日本的酒有很多种啊。首先呢，肯定是像这个给这个大准 男士喝的 银酿 啊， 这个吃生鱼。 生鱼， 对，吃点这生鱼片啊，吃点生蚝啊，吃点生鱼啊，生鱼比较好。 那个黑色瓶体那个呢？ 美酒 在日本呢叫利口酒，就是它里头搁了这个它的完熟的这个梅子、冰糖，而且 甜的 甜酒，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非常好。而这个酒呢，凉着喝呢，要吃点这个什么烤物啊。照烧鱼头啊， 小串， 吃这些，对，小串，哎，可是这个，但是这 养猫烧烤店 只有14度啊，非常好，就是说女孩喝一点问题没有，哎，这个酒也很漂亮，有一个梅花的，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酒文化呀，有时候说什么都适度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事情会高级， 哎，对， 对你千万不要过度，一过度它就两当大醉，那不行哈， 对， 过犹 不及， 哎，那不行， 哎，是。 配搭合适的食材，在一个非常优雅合适的环境当中，跟自己信得过的人一起去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交流，非常的融洽的， 对，有一点点微醺，然后在这个状态下才是最能推心置腹的环节。 豆豆把方法给我吧，来，找不着方法。 哎，行， 一定要适度哈。今天我们了解了日本的饮酒文化，还了解了这三个不同的节奏不快的城市， 是的， 对不对？也希望各位呢，在下一次两个小时先去熊本。然后那个去福冈和佐贺感受感受啊， 是的， 谢谢我们的崔老板， 谢谢崔哥， 谢谢大家， 对， 也希望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国营湾去， 是有时候呢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也希望我们崔哥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生意兴隆，身体健康， 对，我们熊本再见，朋友们，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